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讲下新饭盒唔会有错啊， 唔会有错啊。 啊，而家十九八十后啦，真系 梗好啊。 咁啊，都成个月冇见咯，系嘛？ 有冇啊？有咯，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因为啊，你年尾嗰啲，你知嚟啲特别忙噶啦，系咪先？啊，咁啊，即系讲新饭盒之前咧，有啲要澄清嘅。咁就来自阿撞爆嘅。咁啊，即系上个礼拜定前个礼拜唔够记得咗啦。阿 Benny 四二五咧就讲咗一条女，唔知叫乜撚嘢 Kelly。咁阿撞爆就话唔，佢唔系冇做定系有做咧。总之，哎总之啊，总之好简单，澄清我唔够记得真系乜讲乜捻嘢噶啦。总之啊 ，Benny 讲嘅嘢系错咗嘅 ，OK 咁样，其实我唔知点解要澄清你做乜捻嘢嘅。如果对我嘅本来都唔系听你，你唔好又打飞机都撞爆，大佬你自己搵啲女嚟撞啊！屌你真系唔捻明啊！即系我成日觉得系咁样噶啦，网友话喂你讲你要澄清得噶，你讲错咗，喂都唔系重点嚟噶嘛，嗰条咩女。是不是仲喺度仲系咪仲做緊雞咁定係冇撚做雞咁呢啲唔係重點嚟㗎嘛咁講咗你又覺得嘩一講我啊有少少唔啱就要澄清澄乜撚嘢清啫人望人啲望就望鳩幾咗啦總之好啦我幫澄清阿 Benny 講嘅嗰條女係錯嘅咁 ,ok, 咁樣講完啦我唔記得乜撚嘢嚟㗎或者 ,ok, 好啦咁啊，澄清好多澄清嘅，但系呢集唔澄清 ，OK？ 咁啊，呢集咧就讲啲咩咧？即系自呢、這个俾人放飞机，其实我星期日啊，即系上几个礼拜咧，即系啱啱去完神兽山庄之后咧，咁咧我就约咗件广东妹，另外一件广东妹 ，OK？ 就朋友介绍嘅，朋友介绍嘅， 未见到嘅， 唔系识嘅，好多年朋友噶啦， 搞过未？ 未 系、okay? 新嘅。 识嘅识好多年 是 就由我契妹啦嗰时候我你有记得我前啲旧听众你会知啦我有个契妹嗰时候成日介绍啲女俾我识㗎嘛咁系同一齐玩个班嚟嘅。咁一年后呢就约过一次出去食饭咁见返咁佢呢女我都三十几㗎啦咁出嚟食下饭啊咁倾下偈啊咁啊不过知道佢咦屌你啦后尾三十几岁都未结婚喎好男朋友喎咁諗住屌你咁唔好跳啦諗住咦搵佢做饭盒都好喎因为起码广东人嚟㗎嘛识讲住喺深圳添仲住喺罗湖添喎 咁方便 好撚方便喎因为你知啦一到年尾唉咁家产真係冇咗呢啲广东区罗湖住喺罗湖嘅饭盒你真係好撚大镬㗎嘛其实咁我諗住咦係喎咁我咪即係试下下可唔可以即係搞到搞得掂啊搞掂做飯盒啊搞唔掂都盡搞啊先諗都諗住。而且我諗啊咦星期日約咗佢我星期六去神兽山庄玩咁起碼出咗貨咁唔使即係唔使谷住啦而家就講星期六咁樣行上去同佢我撚鳩。但諗啊咦而家我要認識佢咁點呢咁即係同佢有一個進一步關係梗要送禮物啦。咁我就買咗手頭上呢隻錶琴日上節目期有講㗎啦買咗手頭上呢隻錶啦。 係。 一隻 Swatch 啦。一隻值1560蚊嘅 Swatch 啦。 係。 就諗住呢就諗住博完佢一上酒店呢我就送俾佢㗎。係。一送俾佢呢就已經一石就推佢老母落場屌㗎。OK? 啊即係諗下思想係即係幻想係完美嘅。 係。 現實。是殘酷嘅大家知道是不是好啦我們就繼續打住啦即是幾撚大鑊呢其實我呢幾個呢、這個呢、過年呢幾個月發黑走曬 o k 係 我想搞啲人妻全部搞唔到 o k 即係有一個阿綠色嗰個啦我不如我叫妹文啦叫阿妹啦叫阿妹啦叫阿妹啦阿綠色呢個人妻嘅。咁呢我又喺年尾約佢出嚟食飯嘅。OK， 咁去做佢大木牛啊咁样因为大木牛近佢屋企。 係。 佢屋企附近仲有一个维也纳嘅。 OK， 话咁就屌你真係真係 有龙㗎嘛。 有一搞啊。OK， 好咁约好食饭咁样。跟住倾即係跟住佢就说係啊我男朋友我听日休息啊我听日有真男朋友。我屌你啊好冇咁无谓啦。 冇啦。 冇啦即刻做酒店自己打飞机啊。 是自己打飛機 ,ok? 記住好彩冇咁神山虎 ,ok? 點解要自己打飛機打飛機我可能唔諗住打飛機嘅。啊我唔知你知呢呢個通訊設備嘅發達手機 apps 裏面微信 apps 裏面有一個叫附近的人㗎嘛。 附近的雞啦真係。 諗住分附近的雞啦。我打開一個鐘頭 都冇。 冇人同我傾到底。附近冇雞。附近冇雞。我因為冇計啦，咁啊計，咁啊諗住特筆啦，因為你知咧，有幾間維記咧，其實咧都有張紙牌寫住有啲按摩嘅。其實我知道啲按摩咧都唔封正規㗎啦，我唔可以話佢唔正規嘅，你知啦，係嘛？因為即係賺咗無謂啦，係嘛？嚇，工作唔正規嘅。咁我打電話去落去揾嗰啲，因為寫個電聯絡電話㗎嘛，我咪酒店房打電話。即係佢知㗎，佢知我邊間酒店房打佢㗎。咁我先生咁樣乜乜乜乜，我冇啊，我想揾個女仔嚟特骨啦。好，我安排俾你。佢冇咁講過咩喎？咁啊等啦，唔一個字等， 等一味等， 一味等。等完之後我打，我唔撚得啊，大佬滾滾地㗎嘛。咁跟住咪打就打電話去嗰間按摩鋪度啦，叫佢喂點解仲未嚟啊？嚟緊㗎啦，啱啱出門口。 是 又等啦 好啊 咁咪等咁咪有時間叮當叮當叮當撲出去啦屌你老母啊你聽聽黐撚線我係諗住呢捏你老母咩捏一埋嚟就屌你都問佢咩價錢屌啦唔屌一埋嚟問佢咩價錢起機啦一睇我心話我唔使執火喎喂我真係唔使執火喎話真係聽你咩撚嘢人嚟㗎呢個唔係喺個掃地你都係你嗌過嚟呀嘛話真係呢 係 咁即係我唔好出彈鐘呀 ok 明白 但過年過節屌你囉咩最後一叫你咁撚咗我自己砸爆啦 係 咁我咪過年過節俾咗50,000佢係你俾你走啦 係 走咁個人非常孤獨同埋迷茫啦咪先咁冇計啦咁就唯有吓 亂下佢 亂下佢啦啊好啦仲有冇一陣辛苦咁唔知亂幾耐呀屌你老味。OK, 好。咁呢個過年前嘅失敗故事講完啦。咁過年後都有㗎喎 ,OK? 都係失敗故事。 都係講失敗故事就我識嗰個啦我哋識嗰個位人仔啦 ,OK? 知 道。我識嗰個嘛。 你識嘅 ,OK, 知道。 見哥哥嘅老婆嘅姊妹啦 ,OK,OK,OK, 大家識啦大家識啦大家識啦 ,OK。啊其實應該俾佢名佢即係咩你改 我改 啊 點乜乜就乜乜飛啦好唔好啊 乜飛啦叫做 叫飛飛啦好唔好 飛飛啦點乜乜就乜乜飛啦乜飛叫阿飛飛啦阿飛飛咁啊就諗住約佢呢去出嚟啦因為佢要帶埋佢個小朋友 ,ok?ok? 就去呢、這個返河園即係返下返鄉下嘅咁、啊、你知啦因為佢屋企人都有人湊下㗎嘛咪先喺呢個爐咁樣佢未去住即係過年㗎啦過曬年㗎啦咁諗住咦不如屌呢叫佢帶埋僆仔咁僆仔俾啲親戚湊住先咁你過嚟同我溫泉一陣間啦因為我有好多嘢同佢講就是、一就係佢個子女嘅入學啦啊、因為你知啦啲新移民呢就永遠都係最難熟就係呢啲細路仔入幼稚園啦係咪先咁我就幫佢傾緊呢啲咁嘢啦一路又幫佢跟進嘅咁、啊、跟進到啦佢都亦都成功喺某地方搵到一間小幼稚園俾佢讀幼兒班呀 ,ok? 係 幼兒班咁、啊啊、有少少棘住呢佢就話佢想讀全日制但咁我知點解啦我知咩事啦幼兒班係冇全日制 嘅。 係要幼稚園低班以上先有全日制。即係幼稚園低班之前嘅 幼兒班啦、 啊、K1 之前㗎啦。 我、哦、K1 就之前 㗎啦。咁咩熟習嗰啲呢係冇全日制嘅。我知㗎啦。咁因為佢入到學㗎啦。攞咗擺實俾晒嗰啲乜嘢按金咩成㗎啦。咁就話佢但佢想要全日制。我知佢係冇可能 嘅。 咁我一路都好撚住。就諗下等佢咦出嚟問我嗰手啊咁就有啲嘢咪借啊你個仔啲你公子啲嘢不如因為出嚟傾傾啦我就嚟講喂其實冇全日制嘅我就係咁樣簡單跟住兩面跟住撳佢埋床就搏㗎啦 即係攞呢個藉口嚟動佢出嚟 動佢出嚟冇錯 ,ok, 啊點知真係動到佢出嚟動埋佢個仔出嚟 老味真假？ 佢话你有乜捻嘢？你直接问叔叔啊！你冇问我。 系咁，咁啊冇冇办法啦。小朋友，又你读你依家咧系冇可能有全日制噶，大多一年啦，一年咧，一年咧，你读到低班咧，就你唔想全日制都要全日制嘅。咁我唔制啦，大佬，咪先？大佬，喂，咁即系点解咧？佢嚟到就就话，因为佢第二朝咧就要翻学完啦。 系 ，OK。所以必定要帶埋個仔出嚟。 係， 哇！我同我女講，喂，俾啲親戚湊啦，俾親戚湊啊，屌你啊，捱緊啲啊，唔得，因為啲親戚都叫我哋做學員。 係， 一係就等俾阿健哥哥太太湊嘅，一旦俾健哥哥太太湊咧，咁你知健哥哥太太把口啦，係咪先？咁屌你，大家死嘅啫嘛。 問撚到篤啊？點解啊？ 係咪篤啊？又呢樣冇啊？因為阿牛喺維也納開房啊，唔得噶嘛。OK， 咁啊話戇鳩鳩食個餐飯咯，食咗晏晝啊，咁夜晚。系好卵早又冇实辛苦，咁又系冇办法啦。咁又系细手又捋完咁啊算啦。 系 咁就系谷谷埋埋。咁跟住就到星期六啦。咁我同阿空少啊、阿碌啊，佢哋就去神山庄啦。呢啲节目就上个礼拜讲咗啦。OK 啦。咁样咧，我哋其实咧就星期日咧就约咗我契妹嘅呢位朋友。OK 系 啊，单独见面嘅。就除咗我冇話送錶俾佢嘅 ，OK， 因為我嗰次咧，其實都係過年嘅，同佢食飯嗰時候咧，我就同佢講話啊，以前因為我以前咧就都送過錶俾佢嘅， 係 啊，送過一隻精工嗰啲五仔啊，咁樣好似係幾百蚊嘅啫，跟住佢話啊，你只因為嗰次食飯咧，嗰次喺嗰次打邊爐咧，佢話啊，你只公司送俾我錶仲喺度啊，幾好睇噶，不過就而家就款勾咗就冇戴咯，我話唔緊要啊，有機會咪送啫。是我傳俾你囉，因為我自己都想買隻咁樣咁樣講。跟住話係咪㗎咁樣，我話係講過就係啊，你要你嗰啲呃你呀，係咪先。咁 ,ok, 咁即係講呢次啊，我打住咗啦。跟住返嚟香港。咁跟住呢就一路行行喺微信傾偈啦。跟住我話喂你出嚟啊，送書俾你啊，因為你知我睇冇呢好叻㗎嘛。 係。 你而家牛哥而家唔同以前嗰牛哥啊，而家屌你都大文豪嚟㗎大佬，有著書立說㗎，咁自然南俱樂部啊，話聲 你好。自傳嘅話。 有自傳有書㗎咁樣。咁樣咁樣講呢，我就話不如咁啦，我出嚟就送本書俾你啦，大家打出嚟食飯啦，星期日。一星期六屌閪嘛。 嗯。 星期日就要食飯啦 ,ok? 咁佢話咁我畀個微信你睇啊。 就 係你話你唔好放飛機，因為佢好撚鍾意放飛機。 係 我記起點解我同佢冇可能有一手，係因為約咗佢一手嘅時候呢都係放飛機。佢永遠係放我飛機。OK? 或者遲到喎，佢嗰個陣呢遲到呢佢等陣。 係 等呢個陣呢係破唔到㗎，等幾輪唔知等幾輪耐。咁OK 啦，咁我話你唔好放飛機呀，或者你知咩你係前科咁樣。佢話唔會呀，一定唔會放飛機，你好似話好似話你覺得我係一個咁嘅人咩，咁樣咁上下唔好記得啦。係。咁OK 啦，信咗佢啦。咁我咪直整雞喺銅鑼灣就買了一隻 Swatch 啦。 係。 咁其實我諗我應該買一對嘅。 係。 因為我自己帶一隻咁樣，因為其實我呢個我都想買一隻錶㗎嘛。咁樣就咁樣 到最後冇買一對㗎嘛。 冇買一對啦。 好撚彩冇買一 對。我就諗下喂屌你老母。喂佢真有前科喎，你都成日放鳩你飛機。OK, 我就買咗一隻先。 Okay. 點唔到即得就自己帶啊。咁好簡單啦。好啦，咁講返轉頭返嚟啦。我哋星期六同阿空少阿七啊去完神秀山莊返嚟深圳。 係。 因為嗰條女係住深圳嘅。少少住羅湖嘅，住羅湖嘅。咁我就所以話咧，所以架車就唔喺福田落啦，去咗羅湖。我哋就喺去飲茶，去啊 ，OK。 係 喺匯豐銀行樓上嗰間叫咩酒店啊？新都酒店嗰度飲茶。咁啊，傾，咁啊，即係咁又咁傾啦。咁傾下，咦？發咗個收咗個微信。 係。 咁咁啊嗰個。我介每個朋友啦，叫舊朋友啦，佢話唔好意思，屋企有啲事唔嚟得，下次再約。喂，開頭都諗住一屌，突然間知道係冇一屌，嗰個心態係你係點樣可以承受落去呢？ 而且你记住，而且最捻紧要系乜嘢咧？喂，星期五会有乜神山虎？ 系 星期六都入一次噶嘛？ 系 冚家睇神山虎嘅药力系屌你都超过24小时噶嘛？ 系 ，OK， 即系因为我饮紧茶嘅时候，某程度我谂下都难啦。 系 系咪先？即系我仲想屌啦。 OK， 咁冇得屌喎， 咁点啊？补救啦， 补救啦，即刻就嗱，唔系附近得近啦。咁即刻微信啦，咁啊揾翻啲，睇下一有啲女又翻咗嚟嘅，咁、啊、我揾咗一個叫斑馬嘅女仔， 系 唔知你記唔記唔記記唔記得啦？ 記得， 係喺博羅嘅，唔係喺環江嘅， 係 sorry 啊，因為我知道佢咧，一啱啱我炒啲朋友圈， 係 咦佢翻嚟深圳喎， 係 今晚得唔得？屌你老母，復我唔得，跟住我有問第二件女。喺金龙城以前喺金龙城做嘅一个我未屌过嘅女仔，但系就我朋友屌嘅，我抄咗个电话冲啦，未屌过，就谂住嗌佢，呢次嗌佢出嚟嘅，唔得， 系 唔得闲，咁唔得闲，冇女神辛苦又话，喂屌你咯，咪你唔好嘥我、啊，仲有啲尾声喺度，仲有啲弱力喺度咁样，嗱咁点啊？咁冇计啦，咁就话梗系谂翻琴晚嗰啲啦。 系， 琴晚咧就大的阿立品走咗阿广东妹啊嘛， 系， 咁啊广东妹又诊过噶嘛，咁啊不如咁咯，试下问下广东妹得唔得闲啊？ 系， 吓咁啊星期日嚟噶嘛，因为我知道神秀山庄星期日啊易请假啲噶嘛，咁我跟住，而且最紧要知道，我知道广东妹系唔系二百度啊嘛，因为佢琴日翻工，佢琴日先俾阿大的屌完， 嗯 ，OK， 咁啊咦，咁啊试都试下啦，跟住我就喂。琴晚点样啊？佢话我好唔好玩啊？系咪话好玩？琴日好玩啦，咁知叽哩叽哩呱啦。喂，我话你不如过嚟深圳陪我啊？ 系， 跟住话几时？ 我梗有机会啊， 家啦，系咪先？咁我即刻，因为我饮紧茶啊嘛，同阿空少啊、七啊佢哋喺饮紧茶噶嘛。我话屌你老母掂， 系 掂呢啲幸福啊！跟住我搵微信讲话咁啦。嗱，来回车费我俾 ，OK 吓，我先俾咗200蚊车费俾你先。咁我即系红包俾佢， 系 跟住话啊，咁佢话哦收咗钱，但系来回系要400个喎、啊，咁我当然我红包有钱噶啦，系咪先？我微信有钱噶， 系 因为我知边会放飞机啊， 系 嗱，我就话其实我红包冇钱噶，啲红包都人嚟俾我噶咋，咁啦，如果你嚟嘅话，我现金俾你啦，好嗱，你系收1500嘅，我照俾1500，来回车费我包啊， 系 跟住话好，咁佢话佢就话等佢冲个凉先。化个妆，跟住就坐车过嚟啦。 OK， 大概嗰头系4点钟啦。 系 啊，咁唔使谂啦，第一时间咧讲完之后，插包神山虎先啦。因为你知道我24小时度谂住啲神山虎噶嘛，插包神山虎倒落去饮住饮翻先啦。阿空少启弟系咁帮我斟茶。喂，大佬讲过嘅，嗱，望住听住啊，喺网上面传咧，茶中国茶咧，即系普洱啊咩。咩谷咩呢啲咁茶叶好似观音啊係可以解到神山虎㗎或者 ,ok? 所以记住飲神山虎之前嗰一日唔好飲中国茶。 係。 飲緊神山虎嗰时候更加唔好飲中国茶 ,ok? 但呢个係一个网上传闻嚟㗎 ,ok? 咁当然啦呢啲网友屌炸啊空笑啊。屌你仲斟茶俾牛哥屌你老尾飲緊茶啫唔飲㗎啦牛哥。咁即刻，我都幾想扣翻啲茶出嚟。咁唔緊要啦，咁即刻，即刻沖啲神山虎就飲咗先啦，因為佢4点钟。咁跟住，哦，咁 OK， 跟住散兵。咁我就呼一聲，就因為其實我喺微信度咧，就同嗰個我哋嗌廣東妹啦嚇，廣東妹講話，嗱，我就去呢間酒店，你到時你過嚟啦，好冇？咁樣 OK， 佢已經話好咗。咁跟住就埋單啦，我就飛咗去嗰間酒店，又係我哋成日住嗰間啦，又即係有即係嗰間維記啦，有浴缸有浴袍嗰間啦，咁我大概4点钟去到啦，咁準備好晒啲浴袍啊咁样，因为而家唔知点解咧，维记咧见咗浴袍唔摆喺个 要问佢攞噶啦， 要问佢攞噶啦而家，咁冇计啦，咁攞定晒啲浴袍啊，穿好埋嗰条绳咧，要挂好埋喺个架度咁扮晒好捻高级嘅酒店啦，系咪先？因为同呢个广东妹。佢住開嗰間酒店都係維記，但嗰間酒店係靚好多㗎嘛，咁我呢間維記係差啲㗎嘛， 係， 所以要扮個 high 啲囉，即係掛兩條肉婆喺度啦，佢 high 好多㗎啦， 掛啲氣球嘛， 冇氣球嘛，屌唔通吹咩，咁你問啲神卡比嚟吹咩，係咪先？好，咁跟住等 有一個字等喎。 係。 就大概七點零鐘啦，咁我中尾你喎，咁我就同佢打電話同直佢講啦，話喂你嚟呀，識大塞車。 係。 其實我唔知係點解會大塞車㗎。 是 是。咁、啊、基本上我就估佢，其实我估到点解嘅，攞咗呢两嚿水佢点嗌包车啊， 公巴啦。 公巴啦，三个钟头啦，得唔得胡巴算你好彩啦，点你得公巴係三个钟头差唔多啦，我知㗎佢咁赚尽即係几廿蚊就可以赚咗你俾二百嘅几廿蚊，佢一定係咁一定咁做㗎。我理解㗎。 梗係啦。 所以我都预等知佢嘅嚟緊。 系， 跟住佢就话，跟住我话，喂，快啲嚟，快啲到咯，好肚饿。佢话我都系啊，我晏昼都未食啊。咁我屌佢，咁我又讲啲乜嘢咧？ 大捻翻你转头， 大到我，真系大到我啦。咁跟住我话，咁好，咁好捻简单啦。你嚟到酒店，唔好上嚟住啦，因为我其实我都肚饿噶啦。 系， 跟住话，我哋喺酒店楼下等啦，吓，咁你嚟到酒店楼下，我就落嚟接你一齐食嘢啦。 好啦， 好。咁啊，大概七点钟到啦，左右啦，其时间我唔好记得好清楚噶啦 ，OK？ 嗱，咁七点钟到啦，咁啊收到佢个电话，佢话跌只电话啊，佢话我喺家乐啊，唔好讲嘅市场 ，OK？ 嗱，我就话佢喺到咗维记啦 ，OK？ 咁啊，我即系落去啦，落嚟见到佢啦 ，OK？ 我哋话唔使讲啦，你想食乜嘢？食火锅有辣有唔辣，即系麻辣火锅。我就諗住去食嗰啲麻辣啦、啊、如果唔係麻辣火鍋，我打算帶佢食大木牛啦，咁如果咁你話唔係，跟住話我話唔食火鍋，不如食唔食海鮮，咁佢話佢選擇咗最貴嗰樣海鮮，係啦， 海鮮都唔好貴啫，樂園路 都唔貴，但我唔會去樂園路，我樂園路咁，因為我喺福田啦嘛， 哦，咁啊， 咁我就選擇去咗上沙嘅上沙食街嗰度，都有一檔叫做海鮮酒家嘅，都唔貴，其實唔貴嘅，但係佢水準就梗唔夠落魚露好啦，但係都唔貴嘅。OK， 咁去喺度食啦，食咁啊，今日又傾下偈啦，咁傾，跟住就話，睇戲啦，咁就我睇咗嗰套，跟住買飛睇《卧虎藏龍》睇甄子丹， 係 OK， 咁睇，因為我哋租食完飯買飛有時間剩啊嘛，冇嘢戇鳩鳩咪拍下拖咯，咁啊食下糖水啦，去咗。去 Coco Park 玩記， 行下公園啦， 係囉，行下公園啦，睇下人啦，傾下偈啦，咁樣。咁我即係佢覺得，即係其實幾撚靚啊，條女話聲你聽。 係。 真係幾撚靚，咁唔係因為咁唔係冇波呢，大的都唔屌㗎啦，係咪先。 係。 即係佢真係靚立夠咗。即係大的佢個講法就話，條女衰就冇波，樣靚，唔肥，腿長。 係。 但腿長佢唔高㗎，記住啊。 哦，即係佢個身短，腿長。 身短冇錯，身短。 係。 但腿長嘅，咁樣咁樣。呢個係大的俾佢嘅評價 ,ok, 唔係我俾嘅評價。 ok, 我俾佢就高手評嘅啫 ,ok。 ok, 都唔算高大手評嘅啫 ,ok。咁樣咁樣睇完戲啦。咁跟住就趁住一個辛辛苦苦嘅好辛苦啦，其實已經一神辛苦嗌咗好多次㗎啦。 係。 咁樣捉到酒店啦，一捉酒店問佢沖唔沖涼啦，又浴缸㗎嘛，咪先。跟住佢話唔沖。唔冲，我等我冲先，唔系唔冲，因为呢条咧有洁癖嘅，佢一定冲。 系， 跟住我咪冲先咯。咁我浸，我等十五分钟，浸咗十五分钟咧，神山虎眼咗十五分钟。 系， 咁啊，哇！即系其实几捻尴尬啊！我点行出去咧？如果你老未屌未摸未成，已经瞪你喺度啦，佢见到嘅。咁跟住真系搵只双手揿住条窗， 搵个大髀夹住啦， 夹住差唔多夹住咁行去，唔会咁一上床就搵掀被冚啦。跟住话你快啲冲啦，系冲啦冲。咁跟住佢条咧，广东妹就跟住真系冲啦。一冲嗰时候冇嘢啦，一冲一冲完嚟出翻嚟，仲细个嘅，屌你老母，狠狠地毫无怜悯地带埋神山虎，加埋六味地黄丸，屌你老母又阿梁天琪。屌你老母闹鸠阿顶嘅态度，屌你老母对付啊边个啦？对付广东妹啦，砰砰声可以用惨烈形容啊！咪即系咧，即系最唔好就系冇咗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啫。但系即系鬼，屌解个鬼杀咁嘈啊？已经开始猫猫声啊！猫猫我啲猫，我阿猫，我猫我猫，骂你老味！屌你老咩？我四点钟神山虎啊！屌你老咩？我都未孖，梗系趁你孖。好孖完，咁就你点完啦？ 我真都记得好嘢佢，一点即系最后嗰几下咧，我系砰砰声， 系 九牛二虎，唔系一虎啫，纯粹一虎啫，九只牛即系我啦，OK， 我代表只九只牛啦，九牛一虎， 系 屌你啦，即系好真真，但系屌点解我呢个之中要反白眼啊？啊，咁啊，我点而家射完之后，哦，记住有带袋噶 ，OK， 有实卡面噶 ，OK， 系 啊，扯啦，可能屌得劲嗰头咧，嗰条女。好好冧就食咗一啖，好撚正，唔係我估佢講好撚正啦。跟住話 ，OK， 講你老味，我喺度扯緊蝦，啊，我真係咁冇嘢啦。咁一如過往，唞大概係個零鐘頭，咦，有少肚餓喎。我話喂，不如出去食宵夜啦。咁啊，係啊，我都有少肚餓喎。其實食完嘢冇落去嘅啫，喺我嚟講就有點零鐘啫嘛。我食宵夜，食完宵夜我咁啊。傾下偈啦，我就話師姐嚟講，嗱，不如咁啦，以後就唔係一定要喺呢度玩嘅，唔係嚟深圳嘅，或者我哋去去咗南山啲度假村玩啦，清清世界啦，我成 日又清清世界， 又清清世界啦，屌你平啊嘛，係咪先？啊咁樣可以玩啊，游下水啊咁樣。我問佢識唔識游水，佢話唔識啊，但我喺水泳池啲水唔高嘅，你怕唔怕？佢話唔怕咁啊。啱啊，我送條靚嘅名牌泳衣俾你，咁啊下次可以去玩啦咁樣。咁佢話好喎，咁我兩講價錢啦，又照舊啦，1500我照俾，來回車費一來一回200蚊，即係400蚊我照俾。咁我俾夠嘅2000蚊你啦，每次我俾2000蚊你啦，啱數啊。其實係唔係我都俾100蚊貼士㗎啦，就好似上次屌呢件廣東杯咁啊，我都係1500蚊我俾1600㗎嘛， 係 啊咁樣。但佢呢次佢某程度好似真係要包來回車費喎，自己俾。咁我俾2000其實就啱數啦。跟住呢件女話好啊就咁啦咁樣。好啦，所以呢就而家我又形成得多元新飯盒。呢件新飯盒有冇好處呢？一廣東話大佬。 喔咁我師傅好撚多。 唔使我挨你啊，你挨我啊，唔使沒關係啊，你有老婆啊咁啦 ,ok? 咁起碼咁樣啦。咁而家咁而家都 keep 住聯絡嘅。咁可能三月唔知啦，唔知三月我嚟講話我一個月至兩個月先問你一次啦，因為我嚟講好講明噶，我唔係想同你拍拖啊，我淨係想有人出嚟玩，咁我哋都唔淨止你一個女仔噶，我仲有幾個噶，咁可以咁平均輪一輪，咁你一個月至個半月到啦，咁我就揾你一次咁樣佢話好，咁即係而家即係咧，而家我除咗上三杯。仲有一件都未返嚟㗎嘛。 是。 我唔知佢返唔返嚟啦，嗰件好似嗰件沙井妹唔知返唔返嚟啦。咁而家係有上三妹返咗嚟㗎啦。OK? 返咗嚟啦。 返咗嚟啦。 你叫佢佢返嚟㗎啦。 未必佢遲佢返嚟。 等佢救命佢都返嚟。返嚟 咗用啦，而家嚴到咁上個禮拜點撚咗啦。你知嘅而家約咗下個禮拜。即係咪如果仲係今日星期二啊，今日六今星期二星期三我約咗佢星期六。就嚟緊呢次囉。 得啦，如果你生日，我送本筆記簿俾你，攞嚟 mark 姨媽啦。 系啦 ，OK， 系你睇啦。咁月中咧，嗱，而家呢只系初15號啦。 系啊，十五号噶啦。 嚟紧咧呢个月呢、這个礼拜咧，我生日会啦，19號嘅生日会 ，OK。咁啊，应该会假作喺疫区举行嘅。如果网友系想参加咧，咁就喺微信同我讲啦，咁样啊，咁我都一定系人数嘅，冇，我咪是但啦。人，因為我預計人數唔多嘅，其實 嚇。 但如果你嚟咧，我都盡量安排啦。但我都唔想太多人嘅，因為我喺我嚟講，永遠都唔係生日會嚟嘅。 咦？又去翻疫區啦咩？ 係啦，疫區上次係神州啊嘛， 係 今次疫區咯。 哦， 係你想神州啊？ 唔係，我冇乜所謂嘅， 冇所謂。 神州我未去過疫區， 其實去邊度，到時先至諗啦，或者咧咁你留言俾我。咁其實九成都疫區噶啦，留個言俾我，想參加嘅咁咪參加咯。咁你留個言俾我，你想參加嘅，我就好簡單，我就會俾所有資料俾你，即係費用啦，啊連埋屌閪嘅費用啦 ，click 一 click 啦，就你咁資料俾你，你認為玩得過，你咪玩咯。你話唔話？咦，話呢都幾乸嚟喎，嚇咁啊，唔去咁得，唔去暴打啊！咁你總之有個留言俾我啊。咁第二樣嘢咧，就神山虎，喂係買要買啦，即係理論上而家應該。嗱，而家未賣曬啦嚇，如果賣緊嚇都仲有成幾廿盒嘅，咁你其實理論上到至今日咧，就應該都係等翻幾廿嘅幾廿盒嘅，因為我呢次攞咗百幾盒翻嚟， 係 百幾盒幾次嚇，百幾盒神山虎嘅，咁而家其實某程度我已經賣咗起碼一半嘅啦，差唔多一半嘅啦，咁到錄音呢日， 其實某程度就即已經剩翻一半。咁到呢日出街呢日咧，我諗啊可能剩翻三分一㗎啦。咁如果網友要買咧，就真係快手啦。 你有冇留翻俾我啊？喂， 有你有嘅。 咁啊得。 呢邊假主持都有嘅。啊，不過我冇理由啊。而家係咩假錄金？我冇理由將咩假主持嗰啲俾你，因為嗰個主持聽日過嚟攞。 哦，慢慢咯，我未有 啦。唔使急啊，你又唔係攞住開門口，係咪先？啊，你都係買嚟倒咗佢嘅啫嘛，有好似碌咁樣啦。好啦，希望各位網友我生日過嚟玩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 有冇大概名額噶？ 唔知嘅，到時先算啦。 OK， 總之一定預你啦。咁有時人多，太多我真係叫你唔好嚟㗎，或者太多我因為我照顧唔到啊，真係照顧唔到，而且太多嘢亦都好難控制嘅人數啊。咁我自己安排，因為太多都間唔到女啦。 係太多搞咗幾次啦，係。 係啦，搞緊最多四月再搞一次大會，屌冇所謂嘅，或者你玩啫嘛，為叔啊，好咁啊，記住啦，小麗生日會嚟緊。神山虎要買啦，要買趁手啦 ,ok? 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做個節目預告先。下個禮拜我會揭露一個真相俾大家知道。 哦，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 Sakami， 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強硬三倍。貼身得嚟又冇啲古靈精怪味道，又滑得嚟又唔會引起乳膠過敏。 Sakami 刁民牛極力推介。